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飞宇， 三 D 画新闻。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在香港直播的 3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8月24号，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决定草案，就是要特赦部分的服刑罪犯的决议草案。那么这个草案就规定呢，为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对2015年1月1号前正在服刑、释放后不具有现实社会危险性的4类罪犯实行特赦。是哪4类呢？第一是参加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服刑罪犯；第二是参加过保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对外作战的服刑罪犯；第三是年满75周岁、身体严重残疾而且生活不能自理的服刑罪犯；最后一类是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剩余刑期在1年以下的服刑罪犯。不过呢，这个草案也同时规定，对犯有贪污受贿犯罪、危害人民安全的严重暴力性犯罪、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和涉恐涉黑等有组织犯罪的主犯以及累犯不予特赦。哎，这个特赦这两个字眼哈，一出现在舆论场上，大家可能至少我的感觉是，哎，非常的惊奇。 对，但是这次特赦据说是时隔33年来又一次的特赦，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8次特赦。然后呢，但是之前的7次主要其实是针对当时的这个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和一些在战争中可能和我们的党走在对立面的一些政治犯的特赦。但是这次呢，我们看到他的这个特赦有一些特点，就是总结来说一老一少，所以大家也非常的关注说，哎，为什么这些老人他们会被特赦，那些青少年为什么就不能特赦。我们也看到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有一个条件，要这4类犯罪罪犯都要改造良好，不再具备人身危险性，人民安全也不会因为这些罪犯的特赦而降低，才能够特赦。所以它也是有区别对待的。然后我们还看到就是关于这次特赦的意义，其实人民日报它有转载，意义有4点。第一就是展现我国的开放、民主、文明、法治的大国形象；第二就是体现一线治国、依法治国的执政理念；然后第三就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激发全民的爱国热情，促进和谐社会。然后还说认为这个可以彰显党和政府的宽大和仁政。所以我们就觉得其实好像这次特赦选在这个时候确实是它有背后深刻的含义，想要显示我们其实国家是在进步和开放的。 其实说回历史哈，我这儿看到的资料是上一次最近的特赦是要追溯到1975年。 对， 那是40年前。1949年之后呢，一共是实行过7次。那其中第一次特赦呢是在1959年的9月17号。那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做出了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其中呢，除了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战犯之外，还包括普通刑事犯罪5年以下判处死缓或者是无期徒刑者，只要符合一定条件，比如说无期徒刑犯已经是服刑满7年，确实有这个改恶从善表现的，就可以减为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那么根据一位叫做陈云生先生的总结，他呢是中国社科院的研究员，第一次特赦各个省市一共加起来是12082人，其中呢就包括已经被关押10年而且是已经有这个确实从恶改恶从善表现的溥仪啊。1960年呢第二次特赦战犯50名，1961年第三次特赦战犯68名，1963年第四次特赦战�犯35名，1964年第五次特赦战犯53名，1966年第六次特赦战犯57名。那么到了1975年第七次特赦是全部在押战争罪犯，一共是293名。也就是说呢，除了第一次特赦涉及普通犯罪，其他都是战犯。可是我们这次看到呢，主要都是犯刑事罪的罪犯。 对， 那我们看到在媒体界和舆论上的这些民间的舆论场上，大家都对这个话题是表现出了非常大的这个兴趣。那一个很立刻可以想到的 分析的这个维度，就是说它到底有什么样的政治意义或者政治原因。那第二点就是它到底有什么样的法治层面的含义。那可以怎么样去反映现在中国法治的这个现状吗？ 因为现在这个特赦权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它依照宪法来执行的。我刚才说错了，因为是82年修改了宪法，赋予这项权利给人大常委会之后，33年来首次人大执行了这个特赦权。然后，所以我们也在想说，这个特赦到底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合法的程序？ 意思就是说，82年之后这条条款它就是沉睡的，没有被激活， 首次被应用。 好，那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被激活？那我们当然是要听听法学家的意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采访嘉宾，他是来自武汉大学法学院的教授秦金红教授。秦教授是国内非常著名的一位宪法学的教授，来听听看他怎么样理解这次被激活的条款的政治意义。 这个特赦呢，这一次呢是很意外，但呢可能细细想呢也在意料之中。从政治层面意义上讲啊，我个人的一个解读，它首先是这是有一个阅兵式吧，那个阅兵式就带呢可能是国内和国际它其实有一个跟官方不同的解读的。过去像类似这种说的国庆的庆典啊、阅兵啊，国内基本上是一种声音，现在好像是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大家对这个阅兵的必要性啊，它到底是不是跟官方呢有那么样的一个意义啊，这个可能是有些不同的这个声音的。国际上怎么讲呢，就是那些参加第二战的那些很主流的国家，它当然也有些庆祝活动，但是他们这个庆祝活动都是以说的这个昭示和平主义啊，倡导这个世界的这个和谐秩序啊，作为一个主题。中国要采取了一个所谓的大型的这种阅兵式，这个可能在这种解读之下，可能我觉得我们这个官方它是需要释放一点善意，给这个阅兵增加一个暖色或增加一点祥和的气氛的，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吧。政治层面当然还有别的嘛，是八大以来新的这个心理体制之下，其实是波诡云谲的，执政的权威啊，包括国内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稳定，都可能是也大家也有在观望。通过这样一个，他可能也展示一个所谓的制度的自信吧。现在的这样一个执政团队和这个政府啊，是有能力把这个秩序稳定下来，而且把事情办好，所以他这个展示这种制度的一种自信和执政的自信，也应该是在他的这个意义的层面上的。 好，要多说一句哈，秦教授呢，其实呢，他是参与了这次咨询工作，那么虽然说一直在低调进行，但是实际上呢有很多的这个学界的教授和专家也是贡献过他们的智慧。那根据秦金红教授的这个分析，如果从政治层面来考量的话，一个就是说因为阅兵在即啊，国际上呢有很多的这些可能对中国崛起的一些担忧吧，就是说我们在秀肌肉，在秀我们的军事实力，会不会增加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这些担心，和甚至觉得中国是在慢慢对国际社会构成一个威胁。那这次这个所谓的特赦，它可以增加一些暖性的色调。那第二个就是在现在社会矛盾相对来说非常突出的这么一个现况之下，这体现了我们的执政党对于这个制度的自信，体现他们觉得是有能力处理好现在的这些社会矛盾的。那说回来，就是秦教授他参与了各中的这些咨询，那其实他们是有在做这些探底的工作，摸底工作。据统计呢，这次的这个特赦可能涉及的人数呢会在10000人左右。那么根据司法部的相关报告，截止到2013年底，各级监狱的在押犯已经是达到了180.76万人。除了在监狱服刑，还包括在看守所，在这些社区矫正。那在前期调研的过程当中呢，秦教授就说了，如果特赦范围过宽，人数太多，方案呢就没有办法落实，可能初衷会变成坏事，会沦为笑话。那所以呢，这个司法和公安这些部门会先摸底，先设定一个条件，理 理清这个范围，就增加一个条件，它会减少很多的人数。比如说第三项的特赦条件，就是说这个要年满75周岁，身体严重残疾和生活不能自理，那这三个要素呢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所以呢，就是这个一老一少哈，这个特赦呢，它是经过非常严密的这个考虑和设计的。那如果我们现在是已经被筛选出了这四类人群，如果单单从这个政治意义来考量的话，或者说我们直接参考过去的几次特赦跟历史上的这些经验相比照的话，会发现其他就刚才我讲的之外的一些更多的这个政治的深意和特点。 对，尤其是在这个时间点，因为我们其实看到韩国他也在做一个，在这个光复70周年的时候做了一个特赦的行动，然后就让很多国际社会会发现，哎，在这么一个敏感的政治时间点做一个特赦，其实还可以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可能要阅兵或这个70周年穷兵黩武的这么一个印象，你显示其实背后它也是在改进人权等等这方面的一些动作。 好，那到底是不是哈，就是我们的这个初衷啊，有没有可能被有另外的一些解读，或者说光光看到现在划定的这四类人群，还有没有可能比照出一些背后的含义？我们接下来请张立凡先生来分析。那历史是他的专长，他研究近代史，那同时也是非常资深的一位时事观察家。我们来听在北京的张立凡老师的分析，特赦的政治含义到底在什么地方。 这次特赦它跟以往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对象其实应该是刑事法。所以一个呢，现在中国不承认有政治犯或者有反革命罪，这些都没有，只有什么颠覆罪什么，这些他也不设，反正是。那么我想可设的现在主要就是刑事犯，这是一个特点。这个特点还有一点呢，可能他强调的是这个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那么他这个特赦呢提到了就是参加抗战的这些个服刑人员，但是这个呢当然是有一种政治上的象征意义啊。为什么我说它是象征意义呢？就实际上参加抗战的现在还能在监狱里服刑的恐怕都在这个85岁到90岁之间了，然后九十多岁，90岁往上，100岁也有可能。但是按照这个刑诉法，实际上像这类人员是可以监外执行的。所以这一类人究竟能不能受益啊，就说参加过抗战的，甭管是国军老兵还是共军老兵，他因为他存在不存在，就是说在监狱里有没有，这都是一个问题。如果有，当然他可能会释放，这个我们可能后头还要看这个报道是怎么说，还说哪哪哪释放一个参加过抗战的。我觉得可能这条就是从政治解读上来讲，他是借了这个抗战胜利70周年这么一个由头，但是具体这个帽子底下还有没有人，我觉得这个不一定有人了，那么也许有，那也是凤毛麟角。所以它在政治上的象征意义，我就指这个。过去的设呢，可能它设的都是敌人，或者叫政治对手，或者是这个政敌。那这次设，我觉得其实重点是最重点的是自己人，也就是参加过解放战争、也抗美援朝、中印边界战争、中苏边界战争，然后中越什么这个西沙之战和中越边境战争，当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朝鲜战争，这些人可能是这个被特赦的对象。那么应该说这些人可能是解放军，也曾经是解放军。那像这种人呢，我觉得啊，现在我们看就是说，一个呢，现在服员退伍军人反正维权闹战反这一类的特别多，那么大 当然这个也影响这个军心的稳定。然后前一段当然军呢一直也在反腐败，那么这个群体啊，被特赦的这个群体可能有某种意义上的安抚作用，对军队来讲。至于说那个后面两条讲到的这个，一个是75岁以上身体有残疾的，还有就是这个少年犯，然后这个刑期比较短的，或者是这个轻刑的这种，这两个吧，我觉得可能也有一定的数量。但是75岁以上有残疾，这个本来按刑部法就是可以节外执行，但节外执行跟这个特赦还是有区别。然后这个少年犯这一块，我估计倒是有不少的数量，但是这部分人这个释放回社会以后会不会重新犯罪，这个我觉得可能我个人比较有疑问。因为这个监狱这座学校可能让那个原来技能还不怎么高明的这些个犯罪者会学到很多东西，那么出狱以后他们会不会实践，他们是不是能改恶从善，这个可能都还是问题。这次特赦当然是一种政治上啊，太平盛世嘛，这个以往这种特赦或者大赦都是跟这个新军登基啊，什么这个改元改年号啊，什么这些有关，或国家有重大庆典的时候会有这些的东西。但是这就是这些人，那么他们释放以后的处境以及未来如何，现在我们也不是很清楚。总之呢，这个一次是一个政治意义上的这么一个特赦，这个特赦可能是为了显示我们这个政权的这个强大，然后社会的稳定，这些可能都是做一种展示性的这种宣传性的这种安排吧。但是它的实际意义究竟如何，这个可能还留待日后再评估。 好，这个是张立凡先生的一番分析，从政治层面去考量。那其实说到政治层面，我们看到在海外一些媒体啊，他们就非常关心几类人，一个就是说这些所谓的大老虎们，被抓进去大老虎们，他们有没有可能借这次这个所谓的特赦有可能复出？那当然是不可能。 对，因为贪污犯列在外面。 对，非但不可能呢，反倒是我们看到在8月24号在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这个刑事修正案9草案呢，还增加这么一个规定，对犯贪污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刑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之后终身监禁，不得再减刑假释。看到这个修改的一个法案出来呢，可能就是为了回应之前大家对于判处这个死缓之后就慢慢的改成会可能是保外就医啊，这个减刑啊，假释啊，这会成为贪官的一种赎身的暗门。但现在这么一改，就意味着他可能把这个减刑设定为更加严厉的这个底线，那就是无期。所以呢，如果是这个通过的话，那么也就是对于当前反腐败的这么一个，有人理解为它是一个很大的政治行动、政治运动的一个很有力的相呼应的这么一个修改了。所以呢，这一类人群几乎可以回应海外的某一些的一些媒体的这个猜测。那第二类可能就是刚才张老师提到过的所谓的政治犯，这些就是一些敏感的这些维权人士啊，这次当然也不在其中。而且呢，我们刚才分析这几类人群当中还特别有提到说，如果是有重大的这个危害，所谓的危害这个国家安全，是绝对没有可能。那还有第三类就是这种少年犯，我记得也有网友就开始猜测李某某说哎，有没有可能这次 对 这次是吧，他应该不会在这个范围里面。 你刚才说的这三类人，我看到台湾媒体他们特别关心一个，就是郭伯雄，然后因为年纪也挺大了，也有可能有战功，所以问他有没有可能被 这个特赦，然后台湾媒体给出的答案是按照现在的相关规定是不可能的。 嗯， 然后刚才说到说是不是有重大的国家的危害性，然后因为很多人都已经60多岁以上了，这些特赦的人口、人群当中，所以基本上他们认为是对这个国家危害性是比较小了，基本上不会产生大的危害。然后对于少年犯来说，他也有一个附加的条件，对所有人都适用，就是你出狱之后不能再犯罪。如果再犯，那你在被重新抓捕之后，不但要把之前赦免的这些刑期再给补回来，另外还要再重新的判你的罪、 嗯、 所以这个也是让大家有一个自我约束，说你出来之后你就必须要遵纪守法了、 嗯、好，那这个是政治层面的考量哈。那可能这毕竟是一个法学界的问题，是首先从这个法律法司法界法学界衍生出来的，那我们当然要回归到法治的层面去进行详细的考量。那休息回来之后呢，我们会再连线两位法学界的专家，一位呢是我们过去经常请教的浙江大学法学院的教授阮方明教授，他同时也是一位刑辩律师，是刑法专家。那他怎么样理解这个政治这个法治的含义？那对于现在开的这个四类人群这个口子，他觉得太小了，他的理由又是什么？那另外呢，还是在请教青年红教授，这次法治的具体含义是什么？他在前期论证和调研的过程当中担心一些什么？那这些担心现在有没有做好防范的措施？三立快新闻稍后回来。好，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浙江大学法学院的教授阮方明教授的分析，他是一位刑辩律师，那也是刑法方面的专家。他认为啊，这次的这个特赦政治意义显然要大于法治意义，但是光就法治层面来考量的话，也是有很多值得讨论的细节。 我觉得我们国家可能更多的还是从政治层面来考虑的吧。其实这个特赦我觉得也可以把它制度化，就是到了什么时候你就应当这么发布一次特赦，这也未尝不可但是现在就弄得呢好像太特殊太例外。特赦的权利因为掌握在那个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这个手中他到底是不是想特赦，范围多大，在什么时间，这个不是老百姓或者说普通的学者可以议论的，或者说你可以提出建议的。就本身这个特赦它没有制度化，没有制度化呢就变成一个可能就是一种恩赐了。按照我个人的想法，我觉得口子还是开得太小了，可能应当开得更大一些监狱都已经人满为患了，那么是不是能让更多的人出来另外一个呢也是某种程度的纠偏，因为过去这30年来一直强调严打从重，其实有很多人虽然他构成犯罪了，但是呢在犯罪的这个框架之内，他本来应当受到一个比较合理的处罚或者说是较轻的处罚，但是在政策背景之下判得重了甚至有的是重了好多，叫积重了，那么一直就服刑到现在，是不是对这批人本来口子开得大一些，让这些人也顺利的就出来了，他们可能还对这个执政者还千呼万唤的感恩呢但是你现在就没有啊。 嗯， 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人还是对法律有一种不公正的 想法，因为他觉得我判的我太重了，我冤枉呀， 嗯， 是吧？ 嗯，但如果站在执政者的角度哈，会不会担心如果口子开大的话，他容易造成更加大的社会不稳定，可能会掀起平反潮？ 有这种可能啊。 嗯， 事实上一直以来是这样，您在法院也是，他在判案子的时候，他老受到过去那个案子的影响，是吧？虽然有时候法律改了，但是他也一下子停不下来，就是这个原因，他有一个思维惯性，所以依然是很重。在我们这个国家，你要让那个司法机关说虽然构成犯罪了，你能不能判得轻一点，很难的。 嗯，为什么呢？为什么他宁愿判重也不肯判轻呢？ 一个是惯性啊，就是是个惯例，一直就这么传承下来的。 嗯， 啊，这是一个我们说这个依循惯例。还有一个是为了撇清自己，因为现在司法公信力不强嘛，你对一个案子判轻了，老百姓就要议论某某法官肯定是被收买了，所以判重就可以澄清自己，自己是干净的，所以你老百姓就不议论了吧，我没被收买吧，所以这也是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可能是地方长官对一些老是不服管教的这些人，一旦他可能有一天把柄被抓住了，能定上罪，所以周边的这种影响力也对司法机关对法院形成压力，这个人啊就得给他重判，否则过两年出来了又是个捣乱分子，让我们怎么那个管理呀，让他多待几年。所以这是好多原因，不是三两句话就能讲得清楚，像我这讲的可能也是我平常可能碰到的，或许有这样一些原因吧。 嗯，就说总而言之，他这次特赦呢主要还是政治层面的考虑，对于法治的这个意义可能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我觉得应当这样子认识吧。 好，但是呢回归到法治层面哈，我们还要更加细致的去考察一番。那我们再来听秦杰宏教授是怎么认为的，在法治层面的意义具体有哪些，他又担心什么，那么有没有做相应的这些防范的措施。 法律层面上嘛，他可以做几个方面呢，这一个解读。第一呢，就是这样一个条款呢，是宪法的一个条款，基本上是沉睡了40年，从建国以后弄过七次特赦，一直到75年最后一次，75年之后呢再没有去启动这个特赦制度。尽管在国庆60周年的时候，国内也有学者专家发出这个倡议，但是官方是采取一个沉默应对的方式。现在这个集合这个条款嘛，正好这个可因应了官方在18大以来一直宣示的说的依法治国要一线治国嘛，那你依照宪法的治国，你肯定是把宪法的条款落地吧。第二种原因呢，就是其实就是跟这个刑法的功能有关系的。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个氛围里面，过去把刑法主要是把它做一个打击啊，一种严厉的一种惩罚的一种手段呢。其实这个刑法里面它另外还有另外一副脸孔或者一副面孔，因为它有人道主义的一面，还有保护人权的一面，这是第二个法律层面上的原因。还有嘛，就是我们这个在这个社会的一种急剧变化之下，我们现有的这个刑法或者这个改造犯罪啊，或者这个治理犯罪这个手段，它有些滞后性的。尽管这个在刑法里面还有说的假释啊，这个减刑啊，保外就医啊等等一系列手段呢，缓解我们这个刑法手段上的一个不足，但这些手段呢，它因为它有一些严格的法定条件，它还是有局限。用这一种特色的方式嘛，它是对那些既有手段不足的一种弥补吧。我想的可能就是这几个原因。 嗯，那怎么看待最后是划定了这四类刑事犯哈？定下来这四类，有的法学家可能觉得开的口子其实非常小。 原因是这样的，因为它有毕竟有一个七十周年的这样一个庆典，要去增加这个祥和气氛，它肯定是要有应景的东西，所以对这个解放战争、抗日战争那些老兵或者建国以后的抗美援朝啊、对越啊、对印啊，甚至包括可能对苏联这个珍宝岛战争的这一批军人嘛，他是可能他是对本身跟这个阅兵式的主题意义相契合的一种应景吧。但是呢，完全是为了一个应景呢，成了一个装饰性的一种东西，大家对这个特色的意义它可能会打折扣，因此呢，可能是要稍微的把这个范围要去扩展一些。那扩展一下，你要知道中国是这么一个人口巨量的一个就是基数巨大的一个国家，可能我们这个服刑的犯人也是一个很庞大的基数，但是具体的这个绝对数字也不清楚。他任何一个开口子啊，都会开一个口子，他都会呢要考量这个社会反应啊，考量可操作性的问题。仅就现有的一种情况，我所得到的，因为这个前期我作为专家也参与一下论证了，他们有些咨询意见，我也这个私下有个了解，现有的这个情况就有一万左右了。 嗯， 你想这个一万左右，把他们要把他这个通过特色的方式出来，那出来还有很多在这个监狱里面是关了多少年的，他没有工作能力，没有适应社会能力，加上我们这个社会保障机制也不是很健全，他到这个监狱之外会是一个什么情况呢？比如我都一直想，对于很多就是这其中一部分的讲，甚至可能这个出了监狱之后，他的老无所依，生活没有这个没有指望，或在他的围墙之下有一个基本的这个可预期性和这个温饱基本上要保证，这两种的选择，对于其中一部分很多限制，他不愿意去走这个围墙的。 嗯， 因此可能是知识体大嘛，你不可不慎之，你不能去开太大的口子。 嗯， 但呢，而且呢，这个过去我们毕竟前期是都是战犯，这次你是针对这个普通的这个罪犯，普通罪犯你赦免以后，他是会有什么样的这种社会效应？后期还有很多是在我们做这个方案或者计划里面是你考量不及的，你预料不到的，因此他不可能是这个口子开得很大，就他要相对要慎重一些。 嗯，就是现在开了这四类的这个口子之后，你们在做专家论证的时候最担心的事情是什么？那有没有对这些担心的事情相应做一些防范性的准备？ 最担心的第一就是说，他有这么一个启动一个特色以后，我想可能是对那些所谓的老兵呢，因为他毕竟数量有限，而且呢，像这个，尤其是第一类的老兵，都可能基本上都是80岁以上了，这个大家心理上是可以接受。但你对普通的罪犯，你去把他这个放出来以后，大家说，这个在中国的社会里面一定会有一个质疑：为什么是选择这一部分人？为什么不是可以去换位去更大？为什么同样是这个，因为犯罪进去的后，不可以去享受这个所的特色的恩惠？这些还有呢，就刚才我跟您谈到的，他们这些人出来以后你怎么去安置他？ 嗯， 他可能他们出来以后，因为这个每一个犯罪者啊，他都去过去，因为犯罪嘛，他总是有受害人啊，有这个加害方啊，他的那个受害那一方或者被他加害过的人，或者被加害的一个所的一个群体，怎么去接受这个事？心理上去接受这个事情，这个没有准，没有人，毕竟是你要几十年前干这么一件事情，这个他的方方面面的事情要考量太多了。 嗯，那第一种情况哈，就是说，为什么是他们？为什么选择这一类人？ 对，为什么就是为什么是他们？ 对， 这个不是别的，是吧？ 嗯。有没有一套说法？专家论证的时候有没有说我们给一套比较圆融的这个说法？ 圆融的说法，现在这个前面两种嘛，都是讲的我们叫慎终追远嘛。 嗯， 毕竟他们对建国、对魏国有功嘛，是吧？ 嗯， 这个在建国的时候，在这个建国以前或者建国以前，枪林弹雨、出生入死，建国以后， 教授说的那个用过去的话抛头颅洒热血去保卫这个国家，立下了所的汗马功劳。这个在中国的一个古典的文化里面也有所的将功赎罪说，这个大概可能接受度还是很高的。 嗯， 讲那个第三类嘛，就是75岁以上的老人。你想这个75岁以上的老人，这个他都有就是这个他是人生的这个残年，年不年的不可以说是残年了。 嗯， 残年这个像这种情况，我们过去古代就一直有这个传统。在封建社会就有这个传统的，在国际上也有这么一个惯例的一些东西，就是大概也还能够，他们就是一个是年事已高，第二呢他可能出来呢相对这个对社会的这种危害性呢也是比较小。 嗯， 包括第四种嘛，就是整个说我们过去一直有一种这个体恤恤老或这个年幼爱年未成年啊或者儿童啊少年的这样一个，他有一个所谓论理的这种传统，大概可能是、这个是一个最主要的理由吧。 嗯，好，我们从秦建宏教授的这个分析当中能够揣摩出他们制定这套策略的这个思路哈。那倒是我觉得刚才阮方明教授提到的两点我们可以重点去回应一下，比如说怎么样去把它常态化，就是要制度化。其实这个呢秦教授他也讲过，那等会儿我们可以详细的再听一听。比如说特赦在宪法当中它是很抽象的规定，那么问题来了，具体名单怎么来提出来，谁来提，穷人大常委会怎么讨论，谁来提出议案，是根据相对多数呢还是绝对多数呢，那如果有不同的意见要怎么办，这些呢都应该是有程序的规范。那可以依照宪法解释程序法的提议也出台这个特赦程序法，使特赦更加稳定，更加规范，更加有权威，所以呢以后特赦呢讨论也可以更加公开一些。那么还有一些学者就说法制化赦免应该有一套完备的程序，而不是说像以前好像是毛主席大笔一挥我特赦你我就特赦了，不是执政者想赦免就赦免，就说你的这个提出来审查决定发布执行它是一个系统，要涉及很多个法律的部门，应该是由立法机关来制定特赦的这个法律的规范，相信这个在法学界一提出来之后在法学界应该不会有太多的这个争议。那另外一个刚才阮教授还提到说其实现在很多的判例当中呢是判得太重，他讲到他亲身参与的和观察到总结出来的一些原因。那比如说现实的情况哈，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这个法律的它过时了，你像流氓罪以前是犯罪，他现在可能不是，过去判得很重，那现在可能都不能把它作为犯罪来处理了。但是呢有的人当时被判了无期或者死缓，他还在狱中呢，就仍然按照原来的这个判法来执行，其实是很不公平。那再比如盗窃罪，按照97年之前的刑法，有一个案件的当事人盗窃10亿万就被判了死缓了。 嗯， 那么97之后呢，你数额的这个标准到底什么算作重大，其实是大幅提升呢，而且盗窃的这个死刑也已经废止了，如果还按照原来的执行恐怕也是有明显的不公平。 但是现在我们感觉上特赦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的政治上的一些举措感觉像是政治上的灵机一动，然后其实除了像这次这个70周年的阅兵，有一些学者像刚才这个秦教授他也提到，在这个建国60周年啊甚至国庆50周年奥运会还有刑法11年大修的时候都提出过特赦，只是这个特赦的提要求都没有被采纳，然后更多的是保持一种沉默。但是像其实最高法的院长07年的时候，当时的院长肖阳他就说了，他其实是完全赞成特赦的，其实从这个司法机关他们是非常支持特赦的，只是好像这个更多的还是需要有高层的政治人物来拍板。 嗯，好，那刚才讲到的这些怎么样去把它制度化和规范化，那既然我们这次这么重视哈，国外的一些舆论怎么看，我们似乎也主动是希望能够平衡一些，一方面不用过于担心，其实我们这边还有非常人性化的很暖色调的一些做法，那国外的一些经验我们有没有去参考和借鉴，那等会儿呢也请秦老师跟我们继续来分析。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再回顾历史，那历史上的那7次特赦有没有可能从中寻找出一些脉络，跟这次有没有具体的可比性，等会儿张立凡先生会继续来分享。好，三立话新闻稍后再见。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来听秦全红教授跟我们继续来谈到哈，到底有没有可能有这个制度化的安排对于特赦的问题。 我想这个趋势应该是这样的，开了一次口子，你这个如果再不去开口子，就是以后再不去做，这个就没有理由去说了，对吧？你有一个70年，那80年可能是90年、100年，甚至100年更重要。还有一个，你这是一个纪念抗日战争的70年，那你建国70年，建党100年，你根本应不应该去增加一点所谓的这个喜庆气氛啊？能不能以示宽容啊？这个我觉得他也还是更有必要性，更有理由去做吧。 嗯。那我还想知道，就是在专家讨论论证的过程当中啊，会不会参考国外的一些经验，或者说共和国历史上其他的几次特赦？ 过去的肯定是要去参照的，因为那个他们在去征求我的意见，我都讲了，我说这可能总体上呢讲呢，一个从认知啊判断讲呢，它是有积极意义的。而且呢，我们过去讲的，你想那个讲文革的年代，中国现代史上一个悲剧，是一个无法无天的时候，政治秩序这个极端的这个混乱，可是在那么一个困难这种情况下，你都能够去搞特赦。你现在说的这个和平盛世呢，要去做有什么不可以呢，是吧？这个过去的肯定是考量的啊，又在最后一次第7次是在75年呢，那一种周恩来已经是病入膏肓以后，他也是想到这个事情，所以有余国民党战犯应该让他们就出来，在里面待得太久了。 嗯， 国际呢肯定是要借鉴，国际的意思人家怎么做的。第二呢，你要做这个事情嘛，还不光是在国内去营造一个氛围，第二呢也是在国际上面，就是这个用我们借用这个时髦的话说，你还是有点正能量的，按国际上有一个可接受度，是吧？你如果弄一个事情在国际上它的评价都是负面的，你去做干嘛呢？ 嗯， 但是你如果要正面，就是必须要参照这个国际上的一个做法，比如说它是一个法治的方式，不仅仅是一个人治主义的一种新权来潮。第二，它必须要这个走固定的这种法律的这种固定的这个法律的一种程序啊，是吧？ 嗯， 还有呢，跟国际上通行的这个特色里面，它所包容的对象啊，这些都是要可能做一个样板啊，来进行所的参照的。 嗯，所以现在咱们的这个程序就是还是人大常委会要先审议，之前也是咨询过专家学者，然后再一个是定下这4类人群，也是参照过国外的一些案例，是不是这样？ 啊，国内或国际的过去我们既有的这样一种经验或国际的通行的做法都是要参照的。程序嘛讲，因为是它毕竟是宪法第67条规定的，第80条也规定了，所以它一般就是大概就是四个程序吧。一个就是人大常委会，大概如果在29号正常表决通过，也是国家主席要去以国家主席令来公布。公布完了呢，这个事呢应该是一个全国范围的，它不是一个局部的地域性的。全国范围呢，可能是要最高法院再协调，因为它也很多要是走这个法院这个裁定程序嘛。 嗯。 最后呢，因为我们这个中国所有的监狱都是归司法部管的，那个司法部呢，这个协调全国各地的所这个关押犯人的这种监狱啊，所的羁押场所啊，那这个具体的落实这个事情。 这是回应了这个到底怎么样去把它程序化和国外的参考回来之后我们确定的一套程序。那其实真的说回国外的话，在现在当代比较文明的国家当中，赦免制度它算是践行3权分立原则的这个法治国家的例外的制度。你比如说这个美国，其实现在 主要的目的啊，大体目的主要就是和这个美国设立的特赦制度的初衷相同，就是为了对刑事法律的立法和执行中的过度严厉或者是明显错误的情况提供救济。比如说按照学者赖早兴2006年的这个考证，当代世界最具代表性的美国行政赦免制度源于拟定宪法的国父们把名义上无限的赦免权授予行政长官。那这种设计最常见的目的在于什么呢？就是纠正普通刑事案件中的审判不公，也可以纠正司法制度当中比如说法官检察官等这些他们的不法行为或者是滥用职权的行为。它相当于是最后的一道安全阀，是刑事审判制度的有机的组成部分。那这当然是成熟的一些国家讲得非常好听的一些原则。那看到各个国家他们都有不同的这种实践的标准和规律，比如说在美国、日本、法国这些国家的特赦呢，都是由犯罪人个人或者是依托司法机关代为自下而上逐个申请，它很少呢是有全国性立法机构或者是最高行政官从上而下大笔一挥的这个决断。就是现代国家的特赦呢，也一般呢不是这种免刑，一般是免刑不免责。比如说法国，它通常只有有条件的特赦，附属条件呢是不再犯罪，否则呢就撤销特赦。那像在日本，它的这个法务省的特赦认定条件就是主要考虑服刑者是否不致在危害社会和法外不常规救济的这个补充性的原则，就是每个国家它其实具体的这些细节还都是不一样的。 对，因为像我们常说的特赦之外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大赦，可能在监狱里的所有罪犯都可以去赦免。然后呢，这个特赦和大赦很多国家都是把它这个制度化立法化的。你像韩国除了宪法的规定之外，它还专门颁布了赦免法。在法国呢，总统是有这个特赦权，但是大赦权就归于议会，是集体决定的。 好，那还有一个参照的这个标准，就是说我们过去的共和国历史上的七次特赦又是怎么做的，跟这次比到底有什么可比性没有？来听听张先生的分析。 我觉得反正两个可比性吧，一个可比性就是以往赦免的都是应该说都是政治对手或者是政敌，或者说叫政治犯也可以。那么这一次的这个主要的赦免对象应该是所谓自己人，就是说曾经的这个解放军官兵。再有就是过去的特赦那么是政治犯，这次特赦其实应该说都是些刑事犯。我觉得这个是两个最大的区别。那么再看这个共和国以前啊，从1959年这个十年大庆开始就是有特赦，历经整个60年代，然后在文革曾经有中断，然后在1975年就是文革结束前夕啊，那个时候呢是好像又开始讲这个毛泽东讲要安定为好，所以就又放了一批，还是最后一批这个在押战犯。就这些特赦人员基本上都是在内战或者是抗战中这个被俘被关押的啊，一类就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是在内战中被俘的。那么还有一类呢，就是像被苏联俘虏以后到这个关押在这个西伯利亚，关押在伯利，然后又给遣送回国的这些个伪满洲国，还有一些啊就是伪蒙政权的这些战犯，就是像溥仪啊啊还像这个德王啊什么这些人。所以这两部分人他们这个关押时间其实这个时间跨度也非常之长。你像59年第一批战犯他们等于是关押了可能12、13年，可能就是最早被俘的可能关的早一些，那反正就是这么一个年头。但是到75年被释放的那批啊，那已经都是垂垂老矣，那批的这个数量更大一些。那么这个中间的时间跨度，你想从就算从49年算起到75年，那已经关押了这个26年之久，所以这个关押的跨度也是相当之大。跟以往的那个七次做对比的话呢， 以往的那些人他们还有政治上的利用价值，就是说你像这个什么杜聿明啊，什么溥仪啊，这一干这个战犯人等，他们后来还做了，就是都安排到什么全国政协或者政协的文史办公室当文史专员或者当政协委员，就他们还有一定的政治安排。 嗯， 说这些人他过去的身份和地位，那和现在释放的这些人那是没有什么可比性的。这个可能也是这个两者的一种不同。这些人呢基本上就是说可能对政权不构成威胁，但是也没有太多的利用价值。 嗯。好，这个参照历史之后呢，还是为了凸显现在的这类人群的这个特点，基本上就是首先他得对社会没有危害，第二个就是对现有的政权也不会构成威胁。那其实话说回来，今天讨论的这些人群多多少少还是离咱们有点距离啊。 嗯， 咱更现实的，现实回到网络上，每个网民最关心的我们希望的特色什么吧，就是我们以前转发过的或者曾经发布过的一些微博，最后因为各种原因没法显示的啊，能不能在这个特赦日到来之前给我们也这个赦免一把，是不是让他重新显示被关黑屋的小号能不能放出来。 但说实话，你还真不能否定这次特赦的正面积极的意义。我们也希望其实全国人大常委会既然宪法规定他有这个权利，就不希望这项权利成为一项被遗忘的权利，能够时不时的制度化常态化。 好，这个今天的三地化新闻就是这样，还是老话啊，如果有什么想说的在微博上告诉我们，搜索三地化新闻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谢谢你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郑宇， 拜拜 拜拜。